是穿过人群。你像一个孩子，捧着天真的心，用斑驳的硬币祷告你。

伴着我，背负了岁月跌宕的起伏，默默牵着彼此的永恒，那是多么完美的幸福。故事的情节时而太仓促，就像空气中泛起了大雾，

水冲青春，红叶混风渡江边过鬼门，解放碑朝天门，风水好风修作门，老子的白少很举手，想打我的要毛请举手，我晓得你们心都变成老火又不肯搞我，那就活该你们逃口，老子看到你们真的造孽，一群大汉到处挤看老谁又跑不得又打不得，还多点喜欢的路几个你看我是社会上的狗，不是想吃我不得吼，反正我请不到人多，很红就往你身上泼，老子脾气暴心眼小，你能惹我容易就丧失理智，你要么死你要么滚，反正豪华老子不是说一起来乱中华人与血，头发越短越有血，抢地盘假冒绝，再大的场合都不得血，冲青春红颜混风渡江边过鬼门，解放碑朝天门，风水好想走中华烟在好嘴巴高头叼起 rap 忍不住到处跟你洗高级 CDL 在你找不到的地方把高雄我一起等到一头飘起切个麦斯外个不靠穿进大衣留下了没说几点飞鱼七号才起把老孩太硬啊你们挂出一身的病那反正无所谓了都会要你的命刷鱼有小朋友你还年轻真要比速度你赶紧年轻十年玻璃剑再拉出来片108国人拿回家天玻璃出现就是为了傻子家好多人看不惯我他们又不敢说人心网上说的很好我听了就没很多等你来我面前你的笑脸我是拉狗中华人与血中华越断越有血 唱地盘 假冒绝在他的场合都不得血 哎 真情红颜粉 听着听着听着听着来高兴 乱中华人与血头发越断越有血唱地盘假冒绝在他的场合都不得血重新趁红颜粉风渡江边过鬼门解放碑朝天门风水好把你收走 呀呀我为我自己的城市骄傲 Let's move on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走在春天的路上》，李冰雪作词，梅光辉作曲，吕薇演唱。 冰雪消融，风轻轻流淌，大河向东浩浩汤汤，三山五岳在晨曦中醒来。共同沐浴春天的阳光，有一条道路多么宽广，引领我们前行的方向，有一种向往，坚定信仰，点燃千年。 有很多我们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情，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日子里逐渐被遗忘，不经意的邂逅，不经意的别离，成为命途中最美的点缀。

上，等待情到理想已万丈，他无需在北风仓皇途经的芦苇荡，他梦中的草原白茫茫，列车搭上悲欢去辗转，他尝遍了每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

I wish that we were there together, together. Oh, there's a bridal sweet, one rock bright and neat, complete for us to share together. Not a sign of people. Who needs people working? The steeple bell says goodnight, sleep well. I will thank the small hotel. Together. La la la la la.

自己。若不是胸口隐痛提示难过，若不是城市霓虹和简短的烟火在放，误以为跌入冰川不深寒。 浮躁的声音 好听，这对白的花朵好看，扭曲我的世界，只因为活着。 看过去。